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嗱，咁啊，有翻嚟第三節嘅最後一節啦，我哋尼敦道證交所嘅節目，今晚咧叫做乜嘢啊？個題目唔該，嗱，即係魚腩藝城啊嘛，藝城咗其實好耐，不過而家咧就出現咧呢個衝突啫，日揾啲催淚彈，到今日好似冇射個催淚彈啊，係嘛？好似未聽聞啊，見有冇？好似未射啫。誒，尋晚都射咗幾個，今晚即係尋晚對空氣射完之後咧，就係今晚 啊，坐兩小時喎。 坐兩小時 ，OK。嗱，咁講啊，嚇，琴晚可能要交差啦，要射埋啲舊貨啊嘛，大佬。 過去琴晚因為有啲朋友去咗差館嗰度燒衣啊嘛， 係。 咁你又被差人追擊，視之為係一個即係挑釁啊嘛，你喺差館旁邊燒衣。你有對警車鞠躬咧，三鞠躬禮咁，咁大家咪覺得你 差人咧就好信呢家嘢嘅。 你講記邪啊嘛， 記邪呢家嘢，你班友咁樣玩啊？唔係，係你玩人先。本來深水埗係冇事嘅，深水埗冇事就係因為你拉嗰個浸大學生會個會長 啊，拉咗方同學， 方同學啊，即係你 屈佢， 即係屈佢啊。咁啊，真係非常之唔專業，你啲街坊睇唔過眼。喂，講翻呢度啦，出路咧就係即係其實咧。香港咧，今次送中咧就真係其實我唔係好明嘅嚇，我真係唔係好明嘅，因為今年年初咧，唔知舊年年尾或者今年年初，習近平喺中央政治局會議裏面提到咧，就慎防咧就黑天鵝、 灰犀牛 同埋灰犀牛，咁啊天鵝同埋犀牛兩種動物都捧埋出嚟，啊 OK， 即係啲西方概念嚟㗎。咁大陸成而家話反西方文化，唔知點解主席咧？呢、這個黨主誒就黨總書記咧，又搬咗啲呢個西方概念咩黑天鵝啊、灰犀牛出嚟，咁啊就慎防咧。點知咧二月咧就爆出個送中，即係其實咧我 doesn't make sense 嘅，即係唔知點解咋。咁結果咧最唔中意見到嘅黑天鵝同埋灰犀牛咧就已經出曬嚟㗎啦。咁但係咧冰封三尺就起飛一日之寒。OK， 所謂灰犀牛。所謂黑天鵝咧，其實咧就空穴來風，事必就有因。咁咧呢個曾主席咧，呢個前立法會大主席叫做曾鈺成咧講過咧，希望中央咧就係要諗八三一以外嘅方法解決香港嘅問題。佢以前咧講過一句名言：如果香港冇普選，係萬劫不復。OK， 咁普選咧其實一樣嘢係乜嘢咧？就即係話立法會係真正代表到民意。咁啊，呢、這個前呢個運房局局長叫張炳良就噏過咧，咁大規模嘅示威群眾活動咧，就反如果喺立法會可以解決，就已經解決咗啦。就是、立法會根本就唔可以反映到民意啦。OK，、其中一樣反映唔到民意嘅就係話咧，香港個居住問題實在太嚴重啦。係啊，太嚴重啦！呢個問題啊，750萬。52萬人口，啱啱尋日公布嘅。咁咧，你對呢個問題都你啊，有啲咩建議？佢話大整個大島而家又話要擱置啦，唔申請撥款啊，驚啦，國歌法又驚啦啊！ 係 啊，你點睇？ 你房屋個問題咧，我記得嗰時曾蔭權做特首咧，嗰時我哋入選委，佢講過咧，佢都唔需要點樣處理，因為嗰陣時咧個樓價係已經跌完之後咧就定咗出嚟啦。後期突然間上咧，即突然間因為 QE 美國行 QE 啲樓，同埋大陸開始有市，大陸都行埋 QE 啊嘛，落嚟香港一追，根本開地都開唔切，全部都開唔到啲地出嚟。咁而家其實你過去嗰十年咧，根本就嗰個地啊房屋嗰啲死剩，加埋 QE 咧，啲樓價就越炒越高，咁啲年青人根本冇希望。嗱，我同好多譬如啲商界啲朋友咧，成日落鬧咧，即係鬧年青人唔聽話嗰啲字要啦，就話咧，你根本連追住環境都冇，年青人咪成日上街嘈咯。咁阿曾鈺成今次都喺佢最近啲文章都話啊嘛，你而家政府唯一一定喺政策上面一大動作， 他又不敢說、嗯、但跟着他說房屋問題一定要處理。那你房屋問題處理，我知道我熟了 LIBA、本土研究社那些朋友呢，他說香港有1500公頃的棕地可以用來建樓、 嗯、 閒置那些都有300公頃，短租都有800公頃，又是成1000公頃。但我聽不冇聽過政府咧，佢特別有啲咩原因去解釋？係有啲咁嘅棕地，有人研究咗棕地係有得用嘅。佢一去話你根本研究錯，乜數據你係錯嘅。啊，佢又唔敢講喎，淨係好難啫喎。我就算我都好俾心機聽阿黃元生咧，佢講咧，佢都係其中一搞嘅填海島噶嘛。咁佢亦都喺嗰啲文章啊問佢咧，佢亦都冇特別解釋咧啲棕地點解唔攞收翻嚟咧，行收地咧去。去起樓喎，嗱、嗯、試下今次啦，因為嗰時我法之法例就話咧，當有大社會需要咧，大社會需要就可以收地啊嘛，經過法庭 啊嘛， 用公益啊嘛， 公益嘅理由可以收地。 咁不如你就支持佢獨立調查啦，你就話咧不如調查係咪因為房屋嘅問題，所以咧特別刺激到咁多年輕人上嚟，係咧就送去法庭嗰度嗱，呢、這個公共問題啦，所以話睇下你嘅貢獻啦。 嗱，呢個好認真講喎，其實基本上你話要香港公共政策裏邊咧，即係各種問題，其實都係牽涉到大約都係10年前到咧，即係香港社會所謂深層次矛盾咧，即係當温家寶做緊總理嘅時候咧、 嗯， 已經講咗。咁其實當時已經講咗係香港嘅政治經濟兩方面咧都出現問題。經濟嗰方面當時講緊嘅就係整個產業政策咧，同個產業結構咧係需要咧即係進行調整，同埋跟住咧係考慮到咧即係香港嗰個貧富懸殊。因為我記得當年的時候曾蔭權做緊咧，即係堅尼係數已經即係上到去咧，即係超過 0.5， 咁根本就其實係處於暴動邊，已經過咗暴動線嘅啦。其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當年係需要解決問題咧，好多問題都唔知點解咧係可以拖得到過關咧，拖到去一個好後期嘅階段。咁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如果你話要進行一個大調查嘅話咧，我係絕對舉腳贊成嘅。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需要嘅係都要重整嗰個嘅管治嘅班子，因為你唔可以由而家呢一班人咧係去即係做翻，因為呢班人嗰個公信力已經即係去到零咁滯嘅。即係雖然而家最新嘅調查，即係你見到中庭要做嗰個話阿林鄭都去到即係27% 度咧，我冇記錯個百分比。 係 record low。 係啦，即係比阿梁振英仲要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其他司長咧。即係亦都咧，即係同樣咧，係出現咗咧，即係唔稱職嘅現象咧，亦都俾民眾評到咁低。所以你話你由佢哋去搞，話要求佢哋去撥亂反正啊，做大調查啊，同埋做即係嗰啲嘅所謂深層次矛盾裏邊每個環節，你喺房屋啊、土地啊，以及今次整個民眾同即係整個社會撕裂裏邊如何修補各種關係咧，你其實係需要即係透過換人咧，你先至可以做得到。而過往咧，即係如果係睇翻中國官場嘅嗰個傳統咧，每一次政策大調整都唔係由現任嘅嗰個咧嚟到去咧，即係否定昨日的我，而係要由繼任人咧嚟到去做呢一個大動作。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會覺得即係你眼前可以做嘅調查，就算方向你要做都好，都唔會係現任班子咧有呢一個氣魄同埋膽量咧嚟到去做，因為第一，你要公開認錯，第二你要夾自己嘅命，咁呢一樣嘢佢肯唔肯做？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你話要喺咧即係政治環境上面，你個體制上面，你能夠只你如果體制眼前唔可以即刻進行大幅度嘅修改，你一定要喺人事上面嗰度先做修改，然之後咧 buy 到 time， 咁跟住你先至可以咧再做咧嗰個所謂嘅政制啊，以及整個政治結構咧。嘅嗰個調整，咁呢一度咧，即係其實係一個相對大嘅 五大訴求之一啦，嚇、啊！ 五大訴求即係 即係黃絲嘅五大訴求啦、啊。你知而家藍絲有五大訴求啦、啊，已經係瘋傳叫人去簽名噶啦。喂，你哋財經界咧就點睇而家啲特區嗰啲問責官員咧？即係係咪即係堅離地咧？嗱，佢個頭一定堅離地噶啦，因為早兩日林鄭咧就早幾日啊。他跟班商界咧就開完會，出嚟講咧就話年青人咧，呢班人咧係喺社會裏邊係冇唔係時份 嘅，冇時份者 low stick 啊嘛， 係 low stick 啊嘛嚇，咁即係話佢哋係廢青啦嚇。呢句咧係佢後邊咧有幾個商界人士係站台嘅，咁佢唔知林鄭係被 後面那幾個人逼他這樣說，還是他自己呢是叫即席揮毫這樣說， 即是即興 即興這樣說， 即是贈興， 即是水平是很低，因為所有人都是持份者，在香港所有人都是持份者，你這樣說呢好像都沒什麼腦袋，那我估後面幾個商界都是眉精眼企人士，就不會說這樣的東西，沒有那麼蠢的， 但你放了商界上台，你知不知道， 因為他們站台後面站台嘛， 放他們上台、 Anyway， 我想問一下殷文星，即是你們即財經界覺得那些財經官員或者特區其他問責官員有沒有料到呢，可不可以 address 到香港應該 address 的 problem 呢？ 你現在這幾屆的政府找些人進去，一代不如一代，大家都有眼睇的、你有幾個香港人是醒目的，都是有智慧，即有常識，你聽過幾個哪些人說話是有用的冇用的，就一聽就知道了。林鄭呢，就如果看她呢，就不應該太過去批評她、就是你想想當時她起那個大嶼山的時候，她第一日在九有個台電台親口講的，她說這個她用英文那個 term， 她說要行 game theory、她自己講的，跟住話 game theory 希望你呢啲樓價啲土地價會跌啦，希望你地持想攞返啲地出嚟，其實他不是度不到條橋的，因為你現在那個結構呢，你的地產商幾個夾埋，我的樓是要一手樓，我借埋錢給你人去供，按給你按到九成九成半都得，我是不減價，一手樓不是這樣以為啲人追貨，再加埋內地人，因為需要一次落價，不問價咁同你搶貨，咁咪焗住其他少少咪只可以追噶，呢啲就係當你係玩投資產品炒股票個手法啫嘛。要我哋要有夠錢俾我錢，一隻股票升十倍、廿倍啊，絕對冇難度啊！大把人跟咗風啊，跟住我先掉貨，咪諗咯。咁你而家啲官員，你睇咗個土地，因為呢間樓係必需品嚟嘅、你要必需品，用必需品嘅手法嚟處理。米你又控制得到？你成日炒貴啲米啊，打俾政府打啊！咁點解必需品你又必須？有陣時就唔食飯啊嘛，開始。 係個社會生活好了， 咁你嗰個點解啲樓價明知係必需品，令到人哋唔安心嘅時候？因為我聽我屋企樓下看家講咗句説話，你冇間樓，嗰個人都怯嘅。我聽到佢聲音啊，即係原來冇間樓，中國人冇間樓，個人係怯，人心怯嘅。有啲咩事咪同你打過咯。 好啦，喂，仲有一個問題咧，我都好想知道嘅，即係有啲報道指資金不斷咁撤出香港，呢個係唔係事實？ 我都尋日都有人咁問我，咁啊問過啲本地銀行界咧，就冇呢回事。冇。你最多話有啲人咧就將啲港幣啊換下啲美金，但換唔係港幣同美金都係互換噶啦，人民幣有排都唔會冧啦。咁你揸住嗰啲互通嗰啲幣值嘅香港唔會走，你走去邊啫？有排香港唔即係睇經濟，香港冇嗱睇唔到有事，唔會話保證冇事。看不到有事，咁你走錢走去邊啫？ 因為有即係啲報道者話搬啲錢搬去新加坡啊啲咁嘅嘢喎， 佢驚有啲錢唔見得光嗰啲咧，見到搞逃犯條例咧，有啲光唔見得光嗰啲錢咧係要走噶啦。因為當時係知道有班朋友咧，當時內地出咗事嚟翻香港咧，今次係驚嘅，嗰批人要走噶啦。你唔知佢，你今次過唔到條例，佢真係拉你嘅時候，佢真係揾個人拉你，好易嘅啫嘛，想行逃犯條例啫。 係，N 種方法， 超見埋嗰次 ，N 種方法可以 引咗你走先得噶。 但係嗰個逃犯條例所即係引起嗰個恐懼，係超乎咗林鄭以至中共高層嘅想像同埋預期。但係咧呢度我有啲奇怪嘅喎，佢哋唔係第一日出嚟行嘅喎，由老毛咧、老毛、老鄧、趙、老江、老胡咧。是完全不 touch 呢樣嘢嘅，佢唔會打開呢、這個潘 多拉 盒 子 嘅，佢唔會打開潘多拉盒子嘅。咁咧就係到一個識講潘多拉盒子嘅人，即係習近平，佢先至打開。我好記得習近平喺演說裏邊咧，好似係外國演說裏邊咧，係用過潘多拉盒子呢個名詞嚟噶。係啊，咁即係到呢個人先至打開，係咪即係？唔係仲有一樣嘢，佢個政策制定的經濟個機制咧，儘管而家習大大就大曬嚇，即係差唔多獨裁者咁滯噶啦，但下邊啲人冇理由唔知嘅，包括咧 呢個國台辦佢一定知道香港嘅對台政策係要十分之謹慎嘅。OK， 此其一，此其二，外交部一定知道啊。香港咧就最少咧就120万人持有外國護照，唔計呢個印佣非佣啊，外國護照呢一個送中條例係牽一發動全身，外交部冇理由唔知道，國台辦冇理由唔知道，就係因為大批台灣客嚟到香港機場做轉機嘅，我係諗唔通呢樣嘢嘅。 你諗唔通啊？我亦都唔係好能夠明白。 你哋諗唔諗到啊？呢 個係一個講法咧，就係學術界喺大約二三十年前到咧，就 David Lampton 咧又有本書咧，就係、是、根據當時候出去讀書嘅嗰啲高幹子弟咧攞出嚟啲紅頭文件咧，就研究到咧發現咧，即係中國共產黨裏邊嗰個決策結構本身咧。其實咧係我哋睇落去咧，好似係鐵板一塊，由上而下有力咁樣咧，係去即係推動。但係咧，即係嗰啲紅頭文件裏邊所呈現出嚟嘅現象咧，反為係即係部門同部門、省市同省市之間咧，其實係充滿咗咧，即係各自嘅利益咧，而令到成個中國共產黨裏邊咧變咗係一個利益嘅競逐場。咁而根本咧，即係中央嘅權威咧。不是好似我哋想象之中咧咁順暢咁樣咧，由上而下咧可以去到，咁於是咧就形容咧，即係中共整個體制咧係一個咧即係碎片式嘅威權體制、，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咁而我哋訴諸於即係曾經眼見過嘅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如果大家仲記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咧，温、家寶以國務院總理嘅身份咧，去到汶川現場災區咧，佢根本調動唔到解放軍咧出兵去救，即、就、係、是、出動直升機咧去震災現場爭取黃金72小時。咁所以温家寶好罕有地喺鏡頭面前發脾氣，對住解放軍嘅將領講：你哋係人民養嘅，你哋自己走著潮。咁呢一啲其實俾我哋睇得到嘅就係、是。即係根本，即係裏邊到今時今日咧，都仍然咧係部門同部門之間咧，雖然表面上咧好似係 under 同一個領袖，但係實際上內裏邊咧，即係我哋唔排除咧，根本其實大家咧唔係下下都成日都行得咁緊密咧，互通聲氣。因為如果你留意下港澳辦，如果知道林鄭真係咁樣做，佢有冇諗過對台灣嗰方面嘅選情嘅影響啊？ 他都不識啊！ 一嚟佢唔識啦，二嚟就係冇諗過。你而家大鑊到就係你香港嘅局勢變相就絕對影響緊台灣嘅選舉嘅走勢。 唔諗啊！ 你見到未？韓國瑜一嚟入咗中聯辦，跟住翻到去成為咗台灣嘅媒體追擊嘅對象，即係成為咗綠營咧，即係喺度逼供嘅對象。咁而跟住你喺香港，你越搞越亂嘅時候咧。你節節咧幫咧，即係喺民調上面敗，即係敗步復活啊！令到蔡英文，佢仲贏埋咧，即係賴清德。 行遠翻生，行遠翻生。 喂，你完全即係成為咗真係啦啦隊喎！呢樣嘢我諗對國台辦一睇，喂已經發現民調唔對路嘅時候，應該就要翻嚟出聲講，喂點你搞緊乜嘢啊？港澳辦。 我都想博阿湛問得好，我都想講講呢個條例咧。我四月開始咧去上咗立法會，我去咗立法會個網頁啊，編曬出嚟去睇啊。咁收尾有啲圖去睇啊，我都讀過曬啲咯。即係當時嘅氣氛咧，四月五月嘅氣氛咧係嘈，但冇咁犀利。特別啲市民注意咧就阿大樓 JR， 啲市民驚啦。咦，有錢佬出聲啊！最近啫，第二次刺激咧。就是律師公會是左派是其建制的嘛，都出來吵。我寫了幾個 point 呢，我都不知道有五大 point 嘛，這樣即是你沒有 proper 的法院沒有權去審查證據，這些 point 是律師公會吵，跟著立法會的法律部又吵，即是這些是一些很以前很 不正常的東西，那市民開始警覺了。那究竟現在那個互聯網和有咩人喺背後令到嗰個事件轉得咁快咧？我懷疑同埋可能政府資料都知啦，或者政府可能都唔知道。即係背後咧，嗱，你話冇人喺通過互聯網去搞咧，係唔好正常。咁我其實有啲網上新聞有啲就話係內地可能有啲官場去鬥爭啦。咁香港會唔會商人嚇？商人聽人其實好驚呢啲嘢嘅。 將來真係，因為真係可以係犯咗法咧。你喺內地，你譬如你匯錢落嚟已經係洗黑錢啦。匯錢落嚟，我哋做證券界，一日匯兩三千萬，一日匯一億係好平常嘅，兩三個鐘頭嘅事嚟嘅啫。但係呢啲我哋做外叫外匯交換，喺內地叫洗黑錢。 嗯， 咁一定驚嘅， 即係大家法律嗰個標準唔同。係 啊， 你叫外匯，佢叫洗黑錢。 咁啊，成個社會咪開始驚咯。咁啊，跟住就急轉直下啦。跟住政府，我覺得幾有幾個應該又話照撤回啊，或者叫佢道歉啊，又做慢咗啊，咁咧。咁可能林鄭可能真係好唔憤氣，因為有班佢懷疑，我懷疑佢喺心裏面有班人根本就係、是、就刻意針對佢扇佢。我本來做嘢就冇乜事嘅，俾班人扇佢，即係見到佢態度唔咁唔正常咧。我哋一定有啲嘢即係去問，作為香港市民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嚟牽住個鼻子走。究竟乜嘢事喺背後咧？係咪商人咧背後根本影響成個社會，商人嘅力量最大咧？ 哦，呢、這個係唔使係唔係？ 係 答案係 yes，答案係 yes。 我唔信 CIA 肯CIA 肯上面香港 啊！唔係咁，即係所謂 CIA 或者 MI6 或者中共國安局有冇喺其他國家活動啊？呢樣嘢咧，其實咧即係好簡單啫。所有國家咧都會做所有國家會做嘅嘢咯。 嚇、 問題咧，你做嘅程度同埋咧手段夠唔夠圓滑，就是、另外一件事啦。嚇、即係大陸似乎咧仲要學嘢，學嘢做得，即係唔好似澳洲喺澳英美加澳地區搞到咁嘅咁嘅款。啊，不過我想依度再講講咧，就係、是、即係香港嗰個而家美國嗰個角色啊，因為咧。呢、這個送中條例咧，係喺一個大環境之下出現嘅，就係、是、中美貿易戰。嗱、我講中美貿易戰之前咧，要講講你頭先講 David Lampton 係咪啊？嗰本書咧，其實我聽你講咧，即、就、係、是、我用我最膚淺嘅，即、就、係、是summarize 嘅能力咧，就一句，即、就、係、是、山頭主義利益凌駕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嘅現實就係咁樣啦。 可以咁講啊，亦都 有冇傳譯錯？ 亦都有傳統嘅講法，就係條條對快快啊嘛。 咩叫條條對快快啊？ 咁 就一條條啲量詞，啲我啲量詞 啊。而家基本上就係中央垂直嘅嗰個嘅部門嘅指令咧， 應該 由上而下落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去到地方層次咧，就地方有自己嘅利益咧，就阻你一阻，又要即係修整一下嚟配合自己嘅地方利益。咁於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垂直嘅指令同你橫向之間咧，因為你每一個嘅行政級別咧，你都有你嗰個黨委嘅組織喺度，有黨委書記，而黨委書記係把持住嗰一個行政級別嘅嗰啲重要嘅大權。咁你隨時隨地中央部委你落嘅命令咧，你喺地方裏邊咧，地方執行嘅時候咧，係可以有空間咧嚟到去斡旋，同埋咧係爭取自己利益。所以往往很多時候咧，即係地方咧會有一啲自主行為。譬如我記得你，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即係改革開放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廣東省咧係早著先邊咧。咁廣東省啲朋友咧就即係其實講咧就係、是，即係你嗰啲政策你需要嘅係。 我想知道， 快快走 好啦，如果 係 咁，如果真係咁樣， 係啊， 咁送中條例邊個會係得益者啊？ 其實好認真講，送中條例用真正嘅 呢個唔係習近平， 唔係習近平。 送中條例咧，以前 有冇得益者 處理嗰出得益者咧？佢個大陸其實咧，你係需要守法嘅。尤其是如果你想充公外國嗰啲貪官啲錢充公咧，你唔合法地引渡佢翻去咧，再唔跟住喺內地要執法去檢控嗰啲個貪官，喺外國攞住呢個合法地引渡佢咧，外國充公嗰啲財產，焗住一定要守法嘅。得益者，你而家最你好似有啲人話你有逃犯嚟咗香港，任得佢去通街走，喂又唔合理嘅，又唔合公義嘅喎。但係你拉埋其他人去，有懷內地真係有呢個偽造證據嚟檢控嘅喎，大家都驚嘅喎。 大家梗驚啦，係咪先？ 係啊， 大家嗰個恐懼咧，唔係淨係因為有送中條例先至去諗起，而事實上過去好多好多年，佢做出嚟嘅嘢實在太冇法治啦， 同埋太觸動咯。你唔好忘記啊， 709律師係咁樣嘅，拉你，即係有啲人咧話中國進步咗，喺物質上、喺基建上、 衣著上全部曬， hardware 硬件方面係進步咗，但係咧喺呢個軟件，即係包括司法系統嘅軟件咧，就真係 你幾個行政局出幾多糧，你幾個司局長出幾多糧，邊個俾係我哋香港人俾㗎嘛？ 係 你連我而家叫你睇保護我哋香港嘅利益，唔係叫你同共產黨抗衡，咁係兩回事。你連出咗份糧，我哋納税出糧出份糧咁高，20-30萬個月，你連保護香港人、香港人擔心心嘅嘢，你都唔肯講一句，你做咩做咩司長 啊？都唔肯講句説話， 講一句就明你哋乜乜乜乜乜驚呢樣嘢，咁我點樣處理呢？我知道內地會有內直情針講內地兩個字，唔好話講附近地區， 係啊，連內地兩個字都唔夠膽講。 係啊，咁、啊、你咪驚咯，一驚有人帶頭咯，咪亂咯個社會啲糧。份量太高， 你覺得份量太高啊？ 如果量唔高嘅話，佢哋都會貪污嘅 喎。咁咪即係問責團體咯，問責團隊即係信唔過咯。 係 啊，信唔過啊，即係嗰個司法系統咧，大陸係的確好恐怖。咁你新疆100萬人入所謂再教育營，709律師，大把人咧，即係唔。每個國家都沒有完美的一面的，你都不要 expect 有權的人會善用，問題是他的 balance and check 做得很差嘛， 他 那你是藍絲不肯承認，海外親共華人，海外親共華人、啊、就不肯承認，覺得中國很完美，幻想中中國很完美，又不夠膽放棄他美加護照、啊那些就是嗰啲大把啊！ 呢啲係嗰個日本學者加藤先生稱呼嘅，即係所謂愛國賊啊嘛！ 賊 係啊，即係你 唔係所有啊！而家再講 ，OK。喂 ，anyway， 最後尾，即係你哋相，你哋又點睇即係警察咧？嗱，啲示威者，我冇話示威者做得啱，佢有好多嘢真係過火嘅。OK， 佢唔了解 問題。但示威者肯反省啊！ 肯反省， 肯道歉， 肯道歉。但我唔鼓勵佢哋 make mistake 啊，大佬。真係你哋咧係出嚟抗爭咧，係要得到最大公約數嘅支持， 民意 正係最大公約數。嗱，你覺得我保守好老派好，我都係要咁講，係要得到最大公約數，你係要得到最多市民嘅支持同情，同埋佢唔反感， 係 個反感 ，OK。係要諗清楚，我就唔識教人去抗爭㗎，我冇咁嘅能力，冇咁嘅智慧啊，即係唔好期望我。但係我即係呢個傳統嘅智慧咧，就話你要得到最大公約數嘅嚇，即係有啲嘢就要小心。喺一場漫長嘅鬥爭裏邊，大家話12/1咧，我唔知係咪啊，就係要計你犯嘅錯唔多，還是警察犯嘅對唔錯，或者林鄭再噏錯嘢，知道你咁嘅嘢。咁即係我想問你，即係你咁多商界朋友咧，佢哋點睇啲差人咧？即 係差人，你做你有得揀咩？差人，你最多話佢喺封閉地方啊，向住啲高樓啊，對你射出嚟彈，嗰人你都做到都傻曬，都冇曬control啦。我哋話佢哋都唔喺呢個時候啦。 嗯， 冇得揀，根本差人就冇得揀。 嗯。我相信不是個個差人都是這樣的，有些你見到他都不是打得那麼狠的，他想所謂兇你趕走你，他一定要扮惡的，即是平時的差人呢在街見到他們很好禮貌的，一穿他那套防暴裝呢就是另外一個人嚟嘅喎， 咁啊兩回事，因為你平日嗰啲係街坊差人啊嘛，你係要同鄰舍建立一個互助合作關係，咁你先至可以咧保持社區安寧啊嘛。但係問題係你打防暴，咁眼前嗰班係咪真係搶出打分子咧？嗱，因為好認真，但係佢哋搶出打，咁你即係用重手，大家唔會 元朗事件，元朗事件， 但如果唔 係 嘅話， 好傷， 真 係 傷， 真 係 呢個傷， 好傷。 邊有國家會咧？即見到差人話個黑社會，都根本都唔成個社會都唔正常， 唔正常啦已經 嚇，正常 完全唔正常嘅， 唔正常。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即係三個警察嘅工會啊。 四個 加埋外籍警嘅 加埋外籍督察， 我都係四位咧，即係要諗一諗，即係依個又要講翻劉夢紅嚇 ，OK， 即係好似咧，即係嗱，大家要明白一樣嘢，中共咧係管治香港嘅，不過咧佢係透過代理人係管治香港，首推就林鄭 ，OK， 呢個跟住就係張建宗嘅。OK， 呢個冇任何批評嘅，而依個係目前嘅事實。你透過代理人，咁啊張建宗伯伯咧就代差人道歉，點知咧係俾咧呢個 援 助級協會咧係公開挑戰，公開挑戰呢、這個係我覺得已經唔係法治社會啦。 去到呢個唔係法治社會啊。同埋啲差人叔叔，我提醒你嚇 ，OK？ 中共傳統咧就係黨指揮槍。我再講一次，差人叔叔，尤其是係警察援助級協會，我當你係朋友，提醒你嚇 ，OK？ 你唔明去問阿劉夢紅啊，請阿劉夢紅同你講長託，係一定黨指揮槍，而林鄭同埋張建宗就係黨嘅代理人。你公開咁樣挑戰，唔聽佢話咧，而家惡曬咧，即係有人啊，我都唔想，都係人哋講嘅咋，叫做得戚。你諗清楚，我真係當你係朋友，啲差人叔叔有時即係啲覺得你哋都好好禮貌嘅嚇，即係部分啦，唔揸住警棍嗰陣啦嚇，諗清楚係黨指揮槍，唔係槍指揮黨。所謂槍就係即係軍人同埋紀律部隊揸槍嗰個，你係有權嘅。你而家即係槍指揮黨，我係槍指揮黨，你係好危險。At this moment，政府同埋中共係冇理符嘅 ，OK， 一定要撐。大陸同胞又話要撐，又派人落嚟香港撐警啊！你又搞到話號稱31萬撐警大會，搞到阿 B 啊、啊呢個鐘鎮濤啊、譚詠麟啊，啊仲有經濟嗰個叫咩名啊？ 石鏡泉。 石鏡泉又話要教仔啊，攞藤條推喺七月嗰日，7月20日 Saturday 星期六啊，藤條同埋呢個鐵通教仔，點知第二 膠鐵佢話膠水喉通， 膠水打咁真係發生喎！哇，你真係預言之專家嚟啊！千祈唔好搞槍指揮黨，你個下場係可以預到嘅嚇。中共絕對唔容許 ，OK？ 絕對絕對唔容許。即係呢啲咧，唔使咩讀個政治系識嘅咩咁嘅，好多人都知嘅。唔使讀佢，好多書人都知道嘅，即係咁啊！即係劉夢紅啊，更加清楚。你可以啊請教啊劉墉 ，OK？ 係啊，呢個係最危險嘅一樣嘢。 咁絕對係咯，因為你望清楚咧，即係中共過往嘅傳統咧，都一定堅持住咧，即係解放軍咧，都係一定要喺黨嘅控制之下啊嘛。咁同埋第二樣嘢。你而家咧，就算你覺得張建宗嘅表現未必稱職，但係因為佢身負嘅嗰個職務咧係政務司司長， 係喺黨嘅代理人 嘅即係特區政府嘅第二把交椅。咁你同佢有唔同意見嘅話，你應該就跟翻個程序咧，係透過警務處處長咧，就再同咧呢一個嘅保安局局長，跟住再上達俾咧即係政務司司長你嘅意見。咁應該係透過機構內部。因為任何一個機構咧都有上下級之分，更何況即係你有正常嘅溝通機制，你唔用，而跟住你係企咗出嚟咧，通常如果喺外國政府咧，就係除非你裏邊嘅嗰個溝通渠道完全閉塞，咁然之後你先至咧焗住要企出嚟咧，用公開嘅形式透過媒介咧嚟到向上級喊話。但係假如內部嘅溝通渠道根本冇閉塞，而你咁樣做咧，就根本大有問題。不論在西方又好，在共產黨眼中又好，甚至我諗喺國民黨眼中都好，呢啲都係唔恰當嘅行為。咁根本係 有兵變之嫌啊！嚇，有兵變之嫌啊！你雖然係警察，其實你係香港咧，除咗解放軍之外，唯一嘅武裝部隊，唯一嘅武裝部隊，你 armed forces。 同埋，如果以特區經驗咧，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兩鐵合併之前咧？即係九鐵咧，當阿田北辰做緊主席嘅時候咧，咁你38個嘅部門主管咧，集體企出嚟咧，係喺度反咧，即係阿田北辰呢一個董事局主席。咁喺曾蔭權治下嘅時候啊，基本上啊，即係盡快平息咗之後，第一件事就係逐一清除曬呢啲叛變嘅將領。 嗯。 咁你喺一個即係所謂適緩和氣氛啊，能夠把持住大局嘅曾蔭權手上，佢都容唔到咧，即係你下邊咧兵即係集體叛變嘅時候，咁更何況即係你面對嘅唔係一個咧，即係做事相對圓滑，甚至係咧，即係佢只係利用你一時，但係佢唔會利用你一世嘅。 係啦，所以咧提醒。而家共撐警人士嚇、大陸冇辦法啦，大陸嗰啲人咧，佢哋資訊唔係全面嘅，即係有時你係唔係欣賞，但係你理解佢嘅行動。譬如即係好多嘢，佢哋係唔得到全面嘅資訊。但喺香港以及海外親共華人，你哋諗清楚 ，OK？ 而家你咁樣撐警法咧，到底係咪正確嘅 ？OK？ 提醒各位警察叔叔話。 即係提在，尤其是警察援助級協會 ，OK， 係黨指揮槍，唔係槍指揮黨。而家你哋要諗清楚，你將來嘅下場會係點樣 ？OK， 唔好亂嚟，唔好濫權。香港所有文明社會都唔係軍人專政，冇軍人專政呢家嘢嘅。OK， 千祈唔好諗呢樣嘢。不要想歪了這件事很危險的、啊 okay? 將來大把人是要是 提早退休的、啊、 有很有機會的即要是 提早退休、啊、 即 我點名、啊、你這個警察援助級協會我知道你們辛苦我知道你們奉命行事但是想清楚言行就是 要謹慎而且知道那條 authority chart那條線是怎樣的 是軍人不可以這樣做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是你有沒有會不會有人呢煽動了你令到你做了笨人呢出了手呢 是啦笨了手 即是你可以再真的老江湖的時候就需要慎防呢即是火燒後欄嘛 嗯， 點你出嚟嗰個可以隨時篤你灰嘅喎。 我相信啲警察叔叔、警察朋友聽到我哋個信息，不過咧請得你恩文升上嚟我真係想問你對香港經濟嘅 focus 點樣？因為今日阿波哥、阿波叔就出嚟講啦，預測咧今年嘅經濟增長咧只係可能零或者最多去到1%，佢樂觀咗還是悲觀咗咧？ 悲觀了你最差你預咗差是純粹因為嗰個中美貿易戰，但中美貿易戰係咪啊？兩邊係咪真係企到咁硬？你啊，特朗普你半年之前，你明年嗰三月到經濟要復甦噶咯喎，搞唔掂啲嘢，咁你選舉期你要11月選啊嘛，好似 你交數啊嘛， 交數咪三月啲嘢仲見唔到點算啊？你而家去到明年三月都係大半年多啲啫喎，企會唔會企得咁硬咧？咁、你話因為支持示威影響經濟咧，咁你個一定會輕微嘅。你遊客停一陣啊，你停一陣，同埋啲旺區啲鋪租跌一跌咯，啲嘢太貴啊。其實咁整一整，啲人醒覺一下，長遠嚟講，可能仲係好事。即係個股市係咁上咧，啲樓價係咁上咧，你唔回一回咧，後邊仲大鑊。 即係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嘅無形之手。 係。 無形之手挑調節、有些行業出翻嚟，唔好淨係靠旅遊，唔好淨係靠大陸客。阿波，你又點睇嘅前景啊？ 我對前景我有即係我又審慎樂觀嘅，審慎樂觀嘅原因就係我始終覺得即係美國咧，雖然係想對付中國，但係問題係有啲地方佢可以喐到因為如果中國有求於美國。因為根本即係而家唔再係三十年前咧，因為就算三十年前咧，鄧小平知道閉關鎖國咧都係死路一條啊嘛。咁更何況今時今日中國而家面對住嘅就係佢自己都仲需要依賴咧，即係外國咧提供嘅一個市場。你就諗諗佢要佢自己嘅企業走出去，能夠即係喺其他海外嗰度咧生根，咁你都要有一個良好嘅國際形象同埋一個關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坤墊美帝呢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但根本即係成個全球秩序都是美國在維持緊。咁你喺呢個時候你就需要做一啲嘢咧嚟到維護翻咧，即係雙方咧一個門面上咧即係合理嘅大家好來好去嘅格局。咁你先至可以咧即係持續咧從中得益。因為就算你留意一下過往呢幾十年。日本點解能夠戰後崛起？即係四小龍點解曾經前後崛起，都係借助咧你得到美帝咧俾機會你，而跟住咧你又同美帝咧即係有一定良好嘅關係，咁你跟住勤力做，就再兼勤力自己儲下錢，又再有錢之後再發展一下自己，咁你先至有啲嘢咧係可以做大做強咧嚟到同美帝咧即係爭下一日長短，但係你都唔敢公然話咧，即係我要同你即係爭做一個頂曬籠。最多好似日本仔咁樣，即係 the Japanese that can say no 咯，即係最多係咁。但係美帝都會知道你想玩啊嘛。咁問題係，只要你唔係公然挑戰，咁就有機會。咁所以而家我會覺得嗰個格局上邊咧，即係仍然都仲需要有中國嘅嗰個經濟參與。不過問題係中國需要咧係放低身段，佢需要係謙卑，佢需要謙卑，即係係咯。 就搞掂啲集團利益 集團利益就 知 個 先 啫。 佢唔肯，佢唔肯讓步，其中一樣嘢就係個集團利益嘅問題啊嘛。 呢個絕對係，因為根本其實佢哋內裏邊咧。如果能夠重新建立一個利益均分的格局咧，係會即係係重要嘅。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即係誰邊個肯讓邊個，同埋佢哋嗰個談判過程係咪需要唔見血唔收得手咧？呢、這個就係關鍵。 嗱，佢喺即係呢個年代都係講數據㗎。阿殷文星啊，就係、是、最新嘅美國同埋加拿大嘅調查咧，就了西方國家咧。經過呢啲貿易戰之後咧，或者經過咗過去個中過去嗰十幾年，自從中國入 WTO 之後咧，對中國嘅觀感咧已經係變咗啦。啊，曾經最友好嘅西方國家應該係加拿大。OK， 而家加拿大有九成嘅人係對中國持負面態度。OK， 第二就係美國。有六成的人最新的民調，六成的人對中國是持負面的態度。 為什麼呢？以前日本仔在八九十年代很富強的，不會這樣的、 中國政府是不是要想一下呢？ 是的， 想海外的華人是不是想清楚呢？你們長期對這個憧憬的中共政府、現在是有這麼大的反感，從前的蜜月期已經過去咗啦， 過去曬啦， 過去曬啦。OK 啊，我希望嗰啲嘢唔會發生，我亦都相信唔會發生嘅。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所有喺美國、加拿大、澳洲嘅日本僑民、都係入曬集中營嘅。 係，就算你歸化咗、都當你係敵人辦啦。係 啦，啊，自從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喺戰後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相繼對這些日本僑民是道歉的，認為這樣做是錯的、但是真的關就是將他們放入集中營、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而美國呢是沒有將德國裔的移民是送去集中營的，但是對日本是這樣做的，但是美國是絕對在官方立場都認為當年是做錯了、但是如果現在的情緒去到這樣的地步呢、大家真的要想想了 OK、還有呢、我不知道海外華人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不承認雙重國籍、儘管呢他經常說海外很多是中國人，其實呢如果正確來說應該是海外華人，因為我唔知道，我只知佢係華裔，佢揸住本咩護照，我真係唔知道，我冇權查你護照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咁你如果喺當地入得籍嘅，你只可以選擇一個，咁我估十個十一個都話俾我聽會選擇美國，如果你入咗美國籍，選擇美國噶啦。有乜加拿大籍？你選擇加拿大噶啦，唔好話俾我聽你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嚇！儘管加拿大承認雙重國籍啊，中國政府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咁好奇怪咧，當地嘅華人咧就係特別愛國嚇，中國政府開心啊！佢哋成日話自己係中國人，佢唔知道，我唔知道真係無知，但有啲唔似無知，讀過好多書喎，唔係個國字嚟嘅喎，係華。美籍華人或者加籍華人或者澳籍華人才是正確的，而英文很簡單，你說 Chinese 的，他不會經常用 ethnic Chinese 的字，即是敏感的挑釁你的嘛，啊 Chinese 的，其實呢如果在翻譯上呢是華人而已，不是中國人 OK。但我不知道當地讀過咁多書，在美國、加拿大讀過咁多書嗰啲華人係都係呢、這個 sense 都冇嘅喎，即係唔係全部啊？我都唔係冇可能見曬全部啊！咁但係我知道我哋嘅觀眾咧好多都係喺個嗰邊住嘅。OK， 你解釋一下點解會有呢個 confusion 同埋呢個好 basic 嘅錯做出嚟嘅？啊，今日中共政府已經再唔提白求恩醫生。當年的大恩大德了、只是想著仇恨、這個都是忘恩負義的，即是說不通的、anyway、 但我覺得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可能是因為、都是想吃大陸的網絡呢那條水，即是不是說互聯網，而是在經濟上面呢，即所以往往很多時候即縱然他移民了外國都好，因為他從事回即不論他是做、經濟、貿易、啊、以至做學術研究呢，都是以中國大陸作為他那個的、網絡呢，自自然然呢即有一部分人是會即、要為了要維護這個網絡的、那個、自己去 access 到這個網絡呢，就於是就會去、做一些講一些東西。我聽過一個講法就是、在生活上呢就是、要做、美國人，但在工作上呢就要做中國人，就一定要在美國那裡鬧中國，不是 在美國裡面鬧、美國，那就可以令到他可以吃到呢、就是、大陸條水，那就有這種、就是、所謂精神分裂又好、就是、心懷意志又好，就是這些行為表現咯。 喂，你的客人很清楚的，剛才我說的分別是吧？ 很怪，你說的那些我沒什麼感受，我的朋友圈都沒什麼感受，可能就是呢即係睇錢向錢看，冇即係冇討論。可能你哋啲學者啊，或者政治家咧會討論呢個問題深入啲。喺我海外嘅有一部分咧係好親中國啦，啊，好親內地啦。你我懷疑嗰陣時會唔會係華人呢個文化咧，即係分出嚟特別強，即係香港又分黃藍。你大陸你嗰個國家講咗香港，香港hyphen香港又唔得嘅，咁你即係呢個分割咧，中共係咪呢個文化咧係好 揸得好嚴， 揸得好嚴，即係好唔外國人咧，唔同政見咧，唔會話要死對頭咁啊。香港又話唔同政見咧，可以喺個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 unfriend 你，可以喺個網上鬧交，即係似乎我哋係咪華人冇咗外國人嗰種嘅？嗰種心胸廣闊咧，還個好處 到第一桶嗰個嘅意識咧，即係基本上一講到你要分裂咧，即係就自然覺得係十惡不赦。咁但係問題係，當我哋講到英美澳紐佢哋呢啲都係白人，即係原本都係由英國分出去嗰啲，咁佢哋又冇乜事喎，相安無事。但係點解去到即係華人自己咧，就你一定係要同你嗰個嘅文化認同，同你嘅嗰個政治身份認同咧，係要扭埋一齊。不可以被他分割呢，那這裡就是一個 很奇怪的組合。 不過呢，很多商人都即不要想那麼多，大佬 商人沒有祖國嘛，就是 啊，商人沒有祖國，這個政治不正確，在大陸來說當然有祖國，起碼都扮是有祖國。 馬克思那時候說工人沒有祖國，但實際上情況之下就是有錢都可以移民嘛，所以形成了商人沒有祖國嘛，啊，現實現象就是， 喂，其實還有很多事情談的，不過呢，就是我有啱咁噏得太多，唔好意思啊，唉，成日俾人鬧我噏得太多，我真係都好想你哋講多啲嘅。 好， 咁啊，但係今晚時間啊都差唔多啦，都夜啦，咁啊揾日咧再有機會啊請過你兩個上嚟啊，到時咧我只係 set 一條問題，跟住你哋自己講，好唔好 ？OK， 喂，多謝曬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嗱，記得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記得在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那裡做 ，OK？ 亦或者咧就話有錢出錢啦，捐多啲錢俾我哋啦，嚇，對我哋城寨嘅支持，對彌敦道證交所嘅支持。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拜拜， 拜拜。 我哋係收到 call， 我哋嚟嘅。究竟要嚟幾耐咧？我睇唔到表啊 ，sorry 啊。 我心都要嚟考試啊！ 等我，我都唔想嘅。